第41篇，病重者的恳祷。达卫诗歌交与乐官。眷顾贫穷人的人真是有福，患难时日他必蒙上主救助，上主必保护他，赐他生存，在世上蒙福，绝不将他交给他的仇敌而任敌所欲。他身因床榻，上主给他支援，他患病时使他转危为安。我曾哀求你，上主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治愈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的仇敌反而恶言辱骂我说，他何时死，他的名字几时泯灭。前来探访我的人只以虚言相待，其实是心怀恶意，出去便说出来。恨我的人个个窃窃私议，咒我遭殃生疾，愿他身患恶疾，愿他一病不起。连我素来信赖的知心友好，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。上主，求你可怜我，使我病除，使我能对他们忠于以报复，就以此作为你真爱我的记号，就是不让我的敌人向我夸耀。你时常保持我无灾无难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愿上主以色列天主受赞颂，自永远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